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906集，见鬼。此时欧阳少征的人马也快到府门前了，淳华就见欧阳少征微微皱着眉头，似乎是在想心思。 舅舅，你在想教书的事啊？ 不是，刚才林夫子身后那个少年你认识吗？ 没见过。 欧阳少征没多说什么，只是有些疑惑。 这少年的功夫相当的好，林夫子有功夫这么好的亲戚吗？ 欧阳安排了些人马暗中保护林夫子的宅邸和太学，不过若说官员，这世上最不招人恨的应该就是这个太学的老夫子了。老头人好的跟什么似的，且也没什么权势，就以教书匠，应该不会有人找他麻烦吧。当夜夜深人静，展昭洗漱之后披了件斗篷就冲去马厩了，睡前再看看多多，不看根本睡不着。白玉堂也跟着他去了，抓了几把糖喂其他几匹马。展昭靠在多多的马厩前边，伸手轻轻抚摸多多的脖子，看着那鼓鼓的肚子莫名有些担心。 会不会今晚就生呢？ 瑶瑶也过来了，白玉堂就怕他吵到多多，伸手拉住他翅膀往一旁拽。夭夭平日跟白玉堂斗惯了，以为白玉堂跟他玩呢，于是扑扇了两下翅膀，带着白玉堂飞了起来，一直飞到喵喵楼的楼顶，张开翅膀在屋顶上盘旋。白玉堂从他背上跳下去，坐在喵喵楼的屋顶上看开封城的夜景。好久没回来了，开封的夜景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大概是因为许多宅子都重新建造过了的缘故。瑶瑶落下来，乖乖趴在白玉堂身边，大翅膀还竖起来帮他挡风。白玉堂伸手轻轻摸瑶瑶靠在自己腿边的大脑袋。一人一龙就这么坐了一会儿，白玉堂边摸瑶瑶边看夜景，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似乎有哪里不太一样。明明是看了很多次的开封夜景，但是今晚却感觉特别不协调。五爷也研究过了，应该不是心造房舍的问题。最后白玉堂开始认真环顾四周，终于目光定了下来。白玉堂看着西山半山腰上几处光点，有些莫名。 那地方有宅子吗？以前没见那里有灯火。 玉堂， 这时展昭也上来了，落到他身边，伸手一拍他肩膀。 公孙说多多今天晚上应该不会生了，回去睡吧。 白玉堂点了点头却没动。展昭蹲下看他。 早点睡吧，不累吗？ 嗯。 白玉堂轻轻答应了一声，皱着眉头伸手指着西山的方向。 妈，那是什么宅子？ 展昭顺着白玉堂手指的方向望过去，突然愣住了，盯着那一所灯火辉煌的宅子看了片刻，展昭忽然豁地站了起来。 怎么了？ 展昭皱眉，眼中满是疑惑。 那是金家老宅。 夜深人静，打更的老谭敲着手中的小破锣，打着哈欠，在开封城西的街上慢悠悠地走着。老头半夜跟几个朋友吃酒耍钱，这时刚刚收摊，朋友们各自回家睡了，他就打他的更。城西相较于城东更加冷僻一点，这大半夜的路上连只狗都没有，而且城西空宅较多，开封最大的坟场也在那附近，还有一座被用来埋葬无名尸的青山乱葬岗。 因此一般的功夫都不肯上这儿来。老谭人称谭大胆，从20多岁就开始在这一带打更，一打20多年了，他也不怕黑，每天乐得自在。老谭喝的是醉眼迷离，晃晃悠悠敲着锣，还哼着个小曲儿，一拐弯。老谭抬眼一瞧，就见黑漆漆的街道远处正走来一个人。 这大半夜的谁呀？ 老头揉了揉眼睛，仔细一看，觉得有些不对劲儿。那人怎么看着像个女的？老头晃了晃脑袋，让自己清醒一下。定睛仔细看，这回老头酒也醒了一半了，睁大了眼睛盯着那个正朝自己的方向走来的人，果真是个女人，穿一身素白，手里抱着个布包，看着像是个襁褓中的婴孩。 这谁家媳妇儿啊？这都四更天了，竟然抱着孩子在路上走。 老头加快了脚步往前走，看着越走越近的女人，到了近处，老谭看明白了。 哎呦，这谁家小娘子啊？也就18、19吧，那么漂亮，大半夜独自在路上走，太危险了。 老谭又看了一眼他怀中，果然是个小心翼翼抱着的婴孩。老头也是热心肠，就对他招了招手。 姑娘，你是赶路还是投奔人家啊？ 那女子停下了脚步，双眼直直地盯着谭老头。 我回家。 你家在哪儿啊？ 老头询问的同时，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这姑娘有些眼熟，感觉在哪儿见过。那姑娘伸手指了指远处，老头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就见她指的是西边。老谭也不知道他具体指哪儿，西边有一个皇宫的围场，还有的就是几座历史悠久的老宅子，基本都是些解甲归田的武将的宅子。这会儿老谭的瞌睡也醒了，怎么看怎么觉得这姑娘眼熟，就寻思不会是认识的哪个人家的孩子，于是就好心问他：“ 你住哪儿？我送你回去吧，大晚上多危险呢。”“ 家里没人了，你不好进去。” 老谭听着这话怎么怪里怪气的，而且此时夜凉如水，这大半夜的，一个抱孩子的女人说话阴森森的，老谭莫名觉得全身起鸡皮疙瘩。这时就听哇一声，女人怀里襁褓中的孩子突然哭了起来，一只肉嘟嘟的小手伸了出来，那姑娘就开始轻轻拍孩子，嘴里边咿咿呀呀的哄。老谭家闺女最近也大肚子了，特别喜欢小孩，就凑过去看一眼。可就在老头探头往襁褓中看的时候，襁褓里伸出了两个头来。老头瞬间冰封了一样傻在了那里，就见那襁褓中的婴孩有个娃娃的身体，但是有三个脑袋，而且还不是人脑袋，而是三个金色的蛇头一样古怪的脑袋。那三个脑袋上六双大眼睛正盯着老谭看。 我的娘啊！ 老谭惨叫一声，一屁股坐地上了。那女人捂着孩子转身就跑，一瞬已经消失在夜色中。老谭看着那女人消失在黑夜中的身影，猛地就想到了这女人像谁，或者说这女人是谁。一想清楚之后，老谭瞬间就感觉哧溜一声，从头发开始到脚底板，全身冰冷发颤。就在这时，突然有人在他肩膀上拍了一把。 老谭， 老谭丧嚎了一嗓子，连滚带爬滚到一旁，吓得差点尿裤子。老谭不止把自己吓到了，还把身后的两人给吓到了。身后两人是谁？一个一身红，一个一身白，两个俊美的年轻人。老谭喘着粗气，半晌才回过神来，嗓门都破了。 这展大人！ 伸手拍老谭一下的正是展昭。这会儿展昭和白玉堂也被老头的反应吓了一跳。 展昭和白玉堂刚才在喵喵楼楼顶上看到了西山金家老宅竟然灯火辉煌，就觉得不可思议，于是两人准备跑去西山看一眼。一路往这边走，就听到一声惨叫，两人循着声音过来，只见打更的老谭瘫坐在地上。展昭自然认识开封府的更夫，就走上去叫了他一声，但是老谭跟傻了一样，展昭叫了他两声他都没反应，最后展昭伸手一拍他肩膀，谁知道老谭跟挨了一刀似的窜起多高，倒是把展昭和白玉堂吓一跳。老谭语无伦次，指着远处， 展不得了，鬼有鬼。 什么鬼啊？ 金家的孙媳妇，金家的媳妇抱着个妖怪。 什么金家的孙媳妇还抱个妖怪，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这时就听到远处脚步声响，还有马蹄声，似乎有一队兵马正行军过来。展昭和白玉堂抬头，就见一队皇城军的巡城官兵正跑来，为首的一人是欧阳少征的部下皇城军的统领曹兰。 展大人，白五爷。 曹兰到了近前，展昭和他几乎是异口同声。 你们怎么来了？ 你们怎么来了？刚才有士兵发现金家老宅竟然亮着灯火，所以…… 哎呀，果然呐！ 曹兰话没说完，就听老谭惨叫一声，展昭和曹兰面面相觑。 什么果然？ 曹兰不解，白玉堂就将老谭刚才语无伦次说的话告诉他。 他刚才说撞鬼了，什么金家的孙媳妇儿回来了。 什么？ 曹兰脸色一变，他身后的皇城军士兵也有些骚动，展昭和白玉堂都看他，那意思，你要不然帮忙解释一下。 边走边说吧。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